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如果你要一个微笑，我敞开火热的胸怀。如果你需要有人同行，我陪你走到未来。春暖花开，这是我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痛苦，叫做见不到希望。我知道，这是人生中最大的无助。在这个世界上，也有着一种信念，叫不抛弃，不放弃。我也知道，这是人情感最真实的凝聚。对病人来说，我见过生离死别，也见过太多的绝处逢生。你要懂得，这个世界里美好总要多过阴暗，欢乐总要多过苦难，还有很多事值得你一如既往地相信。有苦皆灭除，其心得安隐。我是中医人徐桂英，我愿意与你一起见证生命的奇迹。 传播传统生命文化精髓，肩负中医药传承使命。中医人在这里帮助你。 揭秘传统中医，让中医服务大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接下来还是听众朋友喜爱的中医讲学。 将为您邀请北京培医堂中医药研究院医学顾问徐桂英徐主任，讲述传统中医学术思想，传授名老中医学术经验，包含传统诊法经验、方剂用药经验、草药炮制经验及杂症应对经验等。 好的，我们有请徐主任。徐主任你好。 各位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讲中医的老太太徐桂英。我坐在这儿呢，我愿意跟大家伙儿呢敞开心扉。像我在北京，我们一起啊也经常聊啊，有一件事儿是我们非常认同和着急的。什么呢？就是近些年当中，中医的传播上确实是出现了一些问题，真正的传承的中医输不出去。我们知道的中医高手，比如中医正骨高手，每天排队看病，可是一天下来只能给10多个病人正骨，再多了他治不过来呀。还有江西云南很多传承中医，他就是这样，要么干脆老百姓是不知道，要么就知道了去了也瞧不上病，排的人太多。那么有些病他是不能等啊，所以这个现状呢就很愁人。相反的，一些冒牌的中医门诊呐、哎呦，满大街都是，咱老百姓去了也不用排队，但是效果呢？你治病不得要效果吗？那就不用说了。事实上呢，不是说咱中医没效，是您呢没有遇上真正的中医。那么现在真正的传下来的中医，提起中医，很多人都首先 就会想到慢性病。其实呢，这也是一种误解。事实上，只要对症，中医的治疗并不慢。像这个有一段时间呢，是一度要废除中医，于是呢，100多名名老中医心痛之余啊，就去请愿，力陈中医存在的合理之处。为了证明这一点啊，还出了一个主意啊，让这个政府随机找12个病人，找来这12个病人呢，让西医呢先挑6个，其余的6个呢留下来给中医来治疗。那么西医呢挑了6个相对好治的，把这个哮喘之类的棘手的病人呢就留给了中医。结果这个治疗结果让人大跌眼镜啊，中医治疗的病人便出院回家了。紧接着又有一个事儿发生了。得了什么病呢？得了细菌性的痢疾，一天往厕所跑的简直是没法数了。这个拉的呀，人都快虚脱了。当时那些有名的全部都经手了，但是就是治不好。没办法呀，便找人啊，去找了当代名中医。来了之后号了号脉，开了10副药，便拂袖而去。果然呢，几副药吃下去，活蹦乱跳的去逛街了。所以那当时呢就出了这么一个插曲。那这个问题一出现之后，政府就再也没有办法去取缔中医了。那当然有的人可能会说呀，哟，徐老师啊，您案例当中的那些主角可都是名中医啊，我们治病的时候想碰到他们的概率那是极小。那这么说我就可以另举一个推拿的例子。比如说这小孩发了高烧，咱们一般的人呢会求助什么呢？退烧药。其实我告诉大家伙儿，用按摩的方法，比如说清天河水退6腑，同样就可以达到快速退烧的目的。中医呢其实是药快有快，药慢有慢的。很多人说我呀是为中医而生，我在还不太懂事的时候呢，我就跟着我爷爷满山的采药，读《黄帝内经》。在我7岁的时候拜了师，从医科大学毕业以后呢，我又跟随我公爹系统的学习中医，再到后来呢广收弟子传承中医。这么一晃眼啊，就已经过了古稀之年了。有人就说呀，对一件事儿的热爱总会随着时间慢慢的消退。但是说实在的，这么些年我没有一刻不对咱们的传统医学充满着崇敬，充满着热情，无时无刻的为我们老祖宗的大智慧感到骄傲。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告诉大家，中医处处是方法，它是世界上了不起的医学。大家都经常听我说西医治病，中医治人。为什么呢？因为不同于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我们中医治病啊讲究一个整体观。我们的5脏6腑它是一个中心，通过12正经把整个脏腑连成了一个上下相连、内外相通、互相协调的整体。所以啊，咱们的任何一个脏腑它都不是完全独立的，它会受到其余脏腑的影响。因而呢，中医常常会出现以肺论治心、理脾论治胃等等治此疗彼的治疗方式。甚至呢这个整体的范围会更大。我记得当年下乡到河北鸡泽县的行堤公社，经历过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 那个时候呢，我是刚从协和医学院毕业，分配到了这个公社。这乡亲们呢，又整天的大学生大学生的叫我，叫得我这个人呢有点飘了，自我的感觉特别的良好。你看，接受过西方的教育，先进医学的这么一个大学生，多厉害呀。结果有一天呢，公社有一个王婶儿气喘吁吁地来找我，说他那刚出生的小孙子生病了，拉肚子，喝完奶就拉，怎么治都治不好，现在都不敢给孩子喂奶了。我去了之后一摸着孩子，他并没有发热，扁桃腺也没有发红，也没有发肿，除了哭闹不止以外，一切他都正常。我顿时犯了难呢，这刚出生7个月的小婴儿多娇贵呀，查不出病因，我怎么敢轻易下药呢？这个时候，公社里唯一的一个赤脚医生老张来了，他们家呀往上数3代都是在这乡间行医的人。但我之前一直觉着这样的家族传承不系统，学不出来太多的名堂，所以一直呢我也没怎么把它放在眼里。结果这老张一来，压根儿就没有看这个啼哭的孩子一眼，径直地走向了孩子的母亲。我还以为他搞错了，我就提醒他说生病的是孩子，他头也没回地答道，哭声洪亮，毫无暗哑之声，不是病痛引起的，那就是饿极了。二话不说，为王大婶的儿媳妇进行诊断，那经过望闻问切，就说了，小孩没有生病，不需要吃药，病因在孩子的母亲身上。这母亲呢，外感风寒，造成了乳汁有寒气，所以这个孩子吃了母亲的奶，他就拉肚子，然后呢，就开了10几汤药给孩子的母亲服用，并且嘱咐他这段时间呢，先用米汤喂孩子就成，等病好了再给孩子喂奶。结果这米汤一下肚，孩子果然他就没有拉肚子，这个哭闹也停止了。那么等母亲的汤药服完，母亲的风寒痊愈了，再给孩子喂奶，孩子他就不拉肚子了。那大家看，那么在这个医案里，那位赤脚大夫啊，就是把孩子跟母亲看作是一个整体，他看到了他们之间的联系，从而做到了子病治母，而不是像我当时一样围着一个口不能言的婴儿团团转。所以这件事之后，我对那位赤脚大夫那是刮目相看，我对中医更是肃然起敬。慢慢的，心里的那颗早就埋下的中医的种子就悄悄的生根发芽了。后来呢，在公社的种种经历，于是呢一心想要学习中医，辗转之后跟着我的公爹学习，我渐渐的发现咱们中医啊，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合参得出来的诊断结论，其准确性完全是不亚于精密仪器。而且我们说呀，这人是活的，机器呢是死的，只有医生与患者做到了真正的接触，那才有人气儿，才能感受到患者体内阴阳气血五脏六腑的变化，而冰冷的机器所传达的只是一些流于表面的信息。在不断的学习过程当中，我发现咱们中医啊，除了常见的治法之外，还有很多特殊的治法让人瞠目结舌。这比如说咱们的大补元阳的治法，再比如宜疮挪病。 什么是宜疮挪病呢？ 就是把人体重要部位的疔疮恶毒转移到次要的部位，或者呢，从这个皮肉比较薄和接近骨头的这个地儿 把这个呢转移到皮肉比较厚、没有大血管大神经的这个地儿，然后让它呢溃破流脓，这样既便于伤口愈合，又不伤着重要的脏器。这又比如在临床上我们就遇到过这样的病人，04年的时候医院接诊了一位病人，这个病啊真的是有点难啊，脖子上长了一个大疮，而且他那个疮它是有根的，你再往下长就会压迫到颈动脉，影响到大脑的供血，那颈动脉一堵，脑供血不就供不上了吗？你用手术想把它割掉，但是不行，因为这个疮它那个根儿离颈动脉太近了，手术的话特别容易刺伤颈动脉，造成大出血，那就会伤及病人的生命。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当时啊，他们那个主任跟我们家呢是比较熟悉，就找我们来了。说这个病人呢，我们真着急了，没招了，没法手术，看看你们中医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哎，然后呢，我们知道以后呢，我们就直接去找老先生，我们找他去了。因为他呢，就是用祖传下来的遗疮挪病法。那这种方法呢，就是把这个疮按照经络循行走向转移它的毒气毒势，这个呢就得利用特种工艺制成的丹药，把这个丹药呢埋到皮肤底下，或者呢在特定的穴位上让它发作，这个叫以毒引毒，以毒攻毒，引毒下行，引毒外泄。然后再利用特种工具划痕，对皮肤的经络以及12皮部产生良性的刺激，然后达到良性转移的目的，最后呢再根据这个火毒病邪败血滞留的规律，因势利导的转移病灶。那么针对这个病人呢，老先生用狼毫蘸蟾酥末沿着膀胱经划痕至环跳穴，循经引毒下行，然后呢用小砂刀在环跳穴切一个小口，那这个环跳穴呢就在大腿侧的贴近屁股的位置，这个地儿啊肉多，把这个疮移到这儿没什么危险，所以就在这个地方埋入了白将丹一枚，把这个毒气呀、毒势啊转移到屁股上。三天后埋丹的地方就出现了红肿热疼，第五天就从这个环跳穴当中流出了脓液，这个时候呢再用火罐把这个毒液呢给它吸出来，这个疮就随之消失了。你看看这个就是中医，可能大伙儿听来很神奇，实际上这个方法在原来呢是中医的一个非常常用的方法，我的公爹他也用过，是1969年的8月，那会儿呢接诊了一个患者，他得的是阑尾炎来就诊，当时啊就诊的过程当中看到他的舌质红，胎后右下腹反跳痛，伴随着恶心呕吐，然后公爹呢就先刺病人的阑尾穴止疼，然后呢再在他的阑尾穴上植入白将丹一枚，然后再用清肠饮一剂煎服。第三天的时候患者复诊的时候就说了腹痛以及恶心呕吐的症状消失了，但是他的腿上是又热又疼啊，发现植入白将丹这个地方是脓液流出，然后呢就给病人通过压罐吸进他的余毒，包扎以后嘱咐他回家忌荤腥三天，一周后患者的伤口愈合，就留下了一个黑斑。但这样的方法到现在为什么不用了呢？啊，说实话不到万不得已我们是不会给病人用的。为什么呢？因为老百姓他不懂中医，他一听说你要给他在没病的地方划个口， 他就会认为你这是在祸害他呢。啊，说句不好听的话，四五十年前患者那是没得选择啊，都听大夫的。 嗯， 现在这个人呢也矫情了，他认为这个是不科学的，所以老百姓没人愿意尝试了，情愿去开一刀啊。所以这样的方法呢，目前呢也只有那些个老中医才会了。能不能把这个方法传下去，我觉得都够我们犯愁的了。还有一个呢，就是金针拔杖术。 嗯， 现在这个针对白内障，可能有些人只会想到用西医的手术的方法来进行治疗。其实在清代的时候啊，这个金针拔杖术是非常常见的治疗白内障的中医的方法。 哦， 这个就要特别讲究力道和力度，出针要快要准。 嗯， 进针后呢，将针柄向颞侧倾斜，使这个针头进入虹膜之后，晶状体之前的这个部位，然后这个地方呢一点都不能出现偏差，针头呢继续前进，使这个针经过虹膜之后，晶状体之前，然后继续进针指向瞳孔。当拨杖针到达瞳孔，将整个白内障剥下，白内障剥落之后，如果它又重新的浮起来，那就需要再度的剥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必须把白内障剥落到下方不用浮起为止。白内障剥落以后，停针在瞳孔中央，检查瞳孔是否正圆，是否明亮，那么被剥下的白内障的位置是否合适，还要问患者你是否看得见人啊物啊。最后缓缓地把这个针抽出一半，稍待片刻来观察白内障是否复位，然后再把针全部出针。那这个过程说起来简单，操作起来没有个几十年的功夫那是下不来的。 真的很神奇啊。 是很神奇啊。还有一些中医治病的方式，那不仅是神奇了，而且操作起来它非常简单。 有什么呢？ 比如说取涕法。 嗯， 你打喷嚏啊，是不是？就是通过给这个鼻腔以刺激，出现打喷嚏的这个反应，从而呢达到去除病邪、恢复健康这么一种方法。 哦，打喷嚏也能治病。 哎，对。这种疗法我跟你讲啊，它历史是悠久了。在东汉的时候，张仲景有以泻导汁灌鼻中啊，这个中药泻白的那个泻，以及呢吹皂荚末到鼻中以救猝死的记载。近代的葛洪在《肘后备急方》当中也记载了许多以葱茎皂荚等催涕开窍治疗猝死中物的方法。金元时朱丹溪他用通关散，就是细心皂角吹鼻取涕治疗猝中风邪、昏闷不醒、牙关紧闭、汤水不下。威义林也用通关散、细心、薄荷、皂角还有雄黄呢取涕治疗猝暴中风、昏色不醒、牙关紧急、药不得下咽喉。再有清代的吴尚先在《礼乐骈文》中说，太烦上焦之病，以药为末，口触鼻取涕发散为第一解法，不独通关急救用文药也。像平时啊，我们有个嗝逆，就是老百姓说的打嗝，还有感冒啊，还有龙闭，龙闭就是前列腺小便小不出，还有便秘、痛经、神昏，或者一些这些问题不是特别严重的话，那直接呢就用指捻或者是小羽毛啊等等刺激鼻黏膜，把这个喷嚏呢给它打出来。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病情啊就会缓解很多。但是如果病情严重的话， 那就需要专业中医通过把这个药物吹到鼻子当中来取替了。那么公爹在世的时候啊，他鼓励我呢要开阔眼界，多到外面的世界那儿去看一看，因为他说呀，咱们中医的确处处是方法，但有些方式并没有记载在书本当中，而是通过一代一代的传承散落在民间。所以每一回去各地农村义诊，我都要做一件事儿，那就是跟当地的乡医赤脚医生交流。记得1975年我到青田县西园村义诊，那个时候已经是晚上9点多钟了，有一个患者家属呢要我出诊，患者呢是一位28岁的青年，当时发的是急腹症，疼的地方呢是在少腹，脸色苍白，疼的全身是冷汗淋淋，手足厥冷，我用针刺还有灸还有汤药止疼啊都没有效果，当时我初步判断呢是肾结石症，那如果当时把他抬到乡卫生院起码要2个小时，而且又是夜间，山路呢又是狭窄，容易出危险。结果呢，这个当地的一位乡医就嘱咐病家取盐2斤，毛巾2条，先把这个盐给炒热了，用一条毛巾包好，再把另一条毛巾折好了放在这个肚脐上边，然后在这个上面呢放炒热的盐，毛巾的厚度以病人能耐受为准。就这样煨了1个小时左右，病人的腹痛完全缓解，后来呢这个患者的病也没见复发。事后呢我就问那个乡医，你为什么会想到用盐煨神阙穴，他就说因为这个咸入肾软坚，温热入神阙，能使处于痉挛绞痛的输尿管松弛，从而呢能够使这个结石排出来，而且患者的结石呢也正好在膀胱口附近的输尿管里。那剧痛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结石它在做向下的移动，造成了对输尿管的刺激而产生疼痛。那如果不用这个方法，那就得把它送到医院，那到了医院也只能是使用外科的手术把这个结石给取出来。那么在1988年的时候，我的一位朋友带来一位65岁的女性患者，这个患者呢她是因为胃疼上医院呢做胃镜检查，大夫就说她得了糜烂性胃炎，在医院挂水的时候啊突发呕吐，这个病症越来越严重，于是呢只得出院，停了药呕吐就好了，这个时候才知道那是药物中毒。所以呢一位朋友呢就又送了一些氨基酸片给他补身子，岂知服用以后小便又不通了，而且已经8个小时了，他也不敢再去医院了，那就由我的朋友带他来我这儿求医。当时啊这患者的少腹胀满，恶风，冷得发抖，手足厥冷，我给他用四逆汤加5苓散2贴药。后来想想呢这个药性可能太慢了，再这样的话呢小便不通呢就会导致这个尿中毒。突然的灵机一动，想到曾经跟一个赤脚医生学到过用葱来通阳发汗而利小便，于是就让这个患者的儿子买来鲜葱1斤，放在患者的肚脐上，再敷上热水袋，1个多小时之后这个患者的小便就通了。所以大家看看咱们中医啊处处是方法，我自认为即使是延其一生也不可能终其尽头，我呢只是希望能够通过咱们的广播让大家呢更多的了解我们的祖国的中医学，从我们祖国的中医学当中 受益，而我们也会肩负起治病救人、传承中医文化的重任，让更多的患者恢复健康，让中医的智慧呢发扬光大。那好，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的中医讲学呢就先到这儿。 好的，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那也希望啊，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都能够通过中医的方法调理身体的疾病，恢复健康。那接下来呢，请徐主任稍作休息。 如果你要一个微笑，我敞开火热的胸怀；如果你需要有人同行，我陪你走到未来。春暖花开，这是我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痛苦，叫做见不到希望。我知道，这是人生中最大的无助。在这个世界上，也有着一种信念，叫不抛弃，不放弃。我也知道，这是人情感最真实的凝聚。对病人来说，我见过生离死别，也见过太多的绝处逢生。你要懂得，这个世界里美好总要多过阴暗，欢乐总要多过苦难，还有很多事值得你一如既往的相信。有苦皆灭除，其心得安隐。我是中医人徐桂英，我愿意与你一起见证生命的奇迹， 传播传统生命文化精髓，肩负中医药传承使命。中医人在这里帮助你。 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 400-108-1661 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你好。 啊，我是徐主任。 徐主任你好。 啊，你好你好，请讲啊。 啊，我你吧讲课。我一直听。 是吗？ 您的渊博的知识给我们增加了许多许多这方面不懂的东西。谢谢你。 不用谢不用谢。 徐主任。 您说。 我今天有两个事儿。 你说。 一个是我老头。一个是我。我老头呢。是我今年82岁了。 82岁。 我81岁。那个他有什么呢？头3-4年了，这都。他有中重度阿尔茨海默症。 哦， 就是痴呆。 这个病啊。 完了，我们呢在沈阳看的。我们去年就开始去了，今年又去一次。完了后来吧，我看病。完我就跟大夫说，我说的吧，我老头我们上北京去。特别费事。完了我还得带两个孩子。完了我就跟他说，我说吧，我想今后我把我老头这个病转到你们这块。我说这要行。我说以后我就不上北京了。我就在你们这看。后来呢完说行。完我就一直等着。 老伴儿怕冷怕热。 他有点怕冷。 有点怕冷。你见没见着他？有没有什么痰呢？有没有？ 哎呀，痰老多了。 痰就涉及到脾胃跟肾呢。你看看。 他痰老厉害了。 老厉害了。 是白色的。 白色的偏寒。 白色的痰。完了呢他还有什么呢？现在有幻觉。完了有的时候他连我也不认识。 啊， 我这老伴儿吧， 啊， 他尤其是晚上太阳一下山 啊， 他就厉害。 那不是阳气不足吗？ 哎， 你听我中医上讲过吗？ 哎，对， 这个大补元阳的治疗方法他应该用啊。 你听着我说 啊， 我现在吧，现在还没敢给他用 啊。啊， 为什么呢？ 啊， 因为我现在我得先和你通上话 啊。啊， 他就是不爱吃药 啊， 他可什么药也进不去 啊， 那吃药可困难了，所以完我就想跟 好了 跟你说 这个口感好。嗯 嗯，可以 啊。 完我他还有什么毛病呢？ 嗯， 还有胃不好。 胃不好， 他老操他堵得哈。 嗯，这没问题，因为这个胃不好呢，咱们这个他是小肠吸收 啊， 所以呢本身要是胃不好的人吃药他不吸收 啊。啊， 嗯， 那胃不好恶心。 恶心， 手脚凉。 你那个就是今天呢你就先给他先吃起来了 啊 早一次晚一次。 啊， 晚一次呢就是在这个5到7点之间，因为这个是肾经当令 啊， 肾呢，肾髓脑髓呀，晚一次在这个时候吃，早上一次呢，没关系，早一点晚一点吃，这都没关系。 好 啊， 好， 那接下来说说你的问题吧。 哎， 嗯， 那就我吧有啥病呢？ 嗯， 我有甲亢 啊，甲亢，嗯， 我有甲亢， 嗯， 有三高 啊， 我糖尿病已经有30多年了，都快40年了 啊啊。 我糖尿病吧，我是前天 啊 上中国医科大学 啊， 我怎么的呢？ 啊， 我就是右腿小腿外侧 啊 有8根那么大，比8根还大一点 啊， 疼的邪乎，就像那刀割一样疼。 啊， 我疼的实在没办法了。 啊， 我就跟孩子说， 那你上医院查呀，得什么什么病是不是？ 对， 嗯， 完我就说上医大。 嗯， 他最后给我的那个就是2个腿 嗯嗯， 都给我的动脉 啊 都给我做了 啊， 看看我这个血管怎么样 啊。啊， 说我血管很好。 血管很好。 哎， 嗯， 我呢， 嗯， 没堵。 嗯嗯， 就动脉没堵。 嗯嗯， 挺好的。 嗯， 完他那个大夫说，他说你80多岁有这么样的血管， 嗯， 那真的不简单了 啊， 还挺好 啊。 真是。但是 嗯， 我说我为什么这个地方堵。 嗯， 嗯， 我说过我前些日子吧看到北京卫视讲的说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 对， 我跟那大夫讲啊， 嗯， 我说的我呢和他让我自检自测3项我都有。 嗯， 一个是心率低。 嗯， 就是心跳慢。 嗯嗯， 我呢都是40多下 啊，心动过缓。 哎，对， 嗯嗯， 40几下呢，42、43 嗯嗯， 45都没超过50。 嗯嗯， 一直这样，就是， 嗯 嗯， 嗯。 第二项，血压， 嗯嗯， 我高压呢150、160、170 嗯嗯， 低压呢50， 嗯嗯， 都50多， 都五十多， 哎，都50多， 嗯， 所以符合他第二项， 嗯嗯， 第三项呢，那个血糖我也符合。 嗯， 因为我血糖吧，我已经都快40年了。 哦哦， 这糖尿病吧，我从83年是82年就开始得了。 啊， 我原来就以为我是那个不是说有糖尿病病毒吗？ 啊 啊， 啊， 我以为是病毒跑我腿上来了。 啊啊， 完了我就用那个油。 嗯嗯， 就一天一天擦。 嗯嗯， 和平共处了8年。 嗯嗯， 7、8年了。 嗯。 完了就这样，他也不厉害也不好。 嗯， 但是最近就这个地方， 嗯， 疼的厉害，像刀割的似的。 嗯嗯， 完我就跟孩子说，我说我肯定有毛病了。 嗯， 必须上医大去看。 嗯， 这不是看， 嗯， 最后结论是血管没问题。 嗯， 就是糖尿病神经病变。 嗯，您这个神经呢涉及到什么神经呢？在我们中医上讲的就是足少阳胆经。足少阳胆经它通的从头部开始通，一直通的就是屁股旁边的环跳穴以及腿的外侧。 哎， 所以这个地方呢出问题了。 所以是 嗯， 徐主任， 哎， 我一个吧 啊 想让你呢给我看看我这个就是神经病变这个 啊，这个没多大问题，我给您开个方子。 哎 啊， 这是一个 啊。 第二个 啊， 我有甲亢 啊， 这个甲亢吧， 嗯， 可坑了我。 我这我现在是什么呢？腰椎，向左弯曲，向前倾斜，膨起凸起， 脊柱侧弯呢？您现在 啊，对， 是吧？ 现在罗锅了， 啊，脊 柱走不了路了，完了那个腰椎骨狭窄，我整个我的身体就是这么样一个身体，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就是给我看一看，哎。 那你的方子呢是这样的啊，我也给你把这个方子呢给你开上，补骨脂20克，骨碎补20克，杜仲20克，川牛膝30克，川段30克，大云20克，当归20克，鸡血藤30克，三七10克，琥珀10克，沉香10克，穿山甲10克，穿山龙15克，土元12克，全虫10克，大海马一对，白芍30克，炙草10克，就这些，我也给你开在这儿。 好的，谢谢你。 哎，不用 谢，太谢谢你了。你要多保重身体 啊！你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幸福。 好，谢谢。哎， 好了，再见。 哎，好，再见。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您好，徐主任。 哎，你好，请说。 您好。哎，那个我跟您一样啊，也是北京人 啊。 今年62岁 啊，60来岁，年纪轻了。 听您讲的那个中医讲座 啊， 也有一段时间了 啊。 您讲的话，和蔼可亲，感觉到您挺慈爱的，温暖 啊。一个老太太了， 特别是您的医术 啊， 精湛和文人的关怀， 嗯， 让我们这些病人感到仰视您。 我怎么觉着你有点上不来气儿啊？是不是啊？ 是。我吧就是 来憋闷 的， 气短憋闷， 气短，然后呢，我跟您说说我的身体状况吧。 有些什么病啊？ 我呀，在我12岁我得了那个阳光性皮炎，伴随我到现在，就是外出吧见不了阳光，见了阳光以后就起了小红疹子， 这中医能治啊。 能治，然后一抓呢就一大片，这几天不能出屋子，在家里再恢复恢复，再抹上防晒霜出去，这都50年了，这是一种病，然后21、22岁的时候，得了性那个子宫大出血，功能性子宫大出血， 哦， 那个血块吧，您知道那个时候，就跟那个咱们这吃饭的小碗是那么一大块掉到厕所里，是黑紫型的，40多岁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时候，那个时候结婚以后就没得过这个病就好了。40多岁的时候呢，就是月经不调。有时候一年来一次，有时候半年来两次啊。有时候半个月来一次啊，有时候十几天啊，几天啊，就这样。哩哩啦啦，我就50多岁就停经了。这是一个，然后03年呢。我要把那个胆拆除了，在这之前呢，我闹了10年的胆囊炎，那时候我不知道是这种病， 胆又不好， 一来二去呢，就是老是夜里打吊瓶，也不知道，这样10年长达之久吧，这个胆呢萎缩了，就老疼啊，那医生说你得摘除了，就03年给摘除了，摘除完了以后呢，我这个病又来了，每年一次胃镜，不是那个食管炎呐、贲门炎呐、慢性萎缩胃炎呐，加伴有糜烂、12指肠球炎，这个炎症还有结肠炎交替着来， 这个好了那个来，那个好了这个病发了， 对，就这一年，反正你看从03年到现在，每年基本上一次，就这些炎症交替着来，也是伴随着我到现在，然后06年呢，我又得了那个外阴白斑， 啊，外阴白斑， 外阴白斑，也是，也现在用药呢维持了，就是上那齐白消，软膏也维持到现在。你要不抹，它就痒痒， 啊， 您就得是隔一天一抹或者天天一抹，这也挺痛苦的，到 2015年吧， 嗯， 我就感觉呀， 嗯， 尿尿频，喝点水呗， 嗯， 比如说我要喝一杯的水，恨不得我得尿出3杯的水去，就这么形容是啊， 嗯， 反正尿特别频， 嗯， 晚上在临睡觉之前喝了一杯这个药，到夜里边起7-8次， 嗯， 你看我怎么睡的觉，没法睡， 没法睡了，确实， 没法睡。 嗯， 厕所也上，就上厕所，您知道我都打冷还尿那尿， 嗯， 滴的几滴的，哎呦，咬着牙的滴的，我都不由得我咬着牙哆哆嗦的，浑身起鸡巴的，尿那尿都很难受， 嗯， 就跟那个往上流什么似的，滴的几， 嗯， 几滴的，但是我赶快加冲加喝水啊， 嗯， 喝完水这一泡一泡的也是这样， 嗯， 症状，哎呦， 嗯， 这小便往下坠的， 嗯， 这样特别痛苦， 嗯嗯。 我到医院检查泌尿科，这个拿，我怕肾病。人说什么都没有， 嗯， 您那个尿道综合症， 嗯， 您得吃药半年。 嗯， 我吧，您看胃又不好，吃这些药呢，对胃伤害， 嗯， 我就没吃，我就老吃中医调。 嗯， 调些日子好点儿，调些好也不是特别见效。 嗯，您自个儿觉着是不是您的这个免疫力特别差呀？ 对呀， 好像哪儿哪儿都会出问题，人家就出一个地儿的问题。 没错， 您呢？您看啊， 嗯， 皮肤有问题，胆有问题， 嗯， 消化整个消化系统有问题，妇科有问题啊，这个尿道这肾脏又有问题，那你还有没有骨病啊？其他的病啊？ 我跟你说，在最后这一项是什么呢？ 啊， 我这半拉板子左膀子，哎呀，酸的我呀，难受着呢。后来我妹妹说：“你上医院， 啊， 你照个颈椎吧。”哎呦， 啊， 天儿嘛， 啊， 但是她跟我说的是什么？就是说退行性变， 嗯， 不是老年人呢 啊，骨关节的退行性的病变。嗯， 哎，然后压得我酸疼酸疼的。现在我也吃着中医调理呢。 嗯， 哎，好好坏坏也是不舒服。 嗯嗯嗯， 我你看我哪儿都连腰。连腿全有毛病，这是我腿腰，我还没跟您说，我也没去那什么去呢检查这腿，反正也是不舒服的。 嗯嗯， 我62岁，我今天那头发就跟70多岁的人， 嗯， 全白了。 嗯，我能让它黑起来。 哎呦，那太谢谢您了。 真的啊， 因为那个主任呢，我呀， 啊， 听您的广播也有一段时间了， 嗯， 我也听您讲了一些您家里边那些故事，给病人治病的，我也是， 嗯， 就是有想让您。帮帮我， 嗯，我今天来帮帮你啊， 看看，嗯， 我简单的把您这个事儿先说一说啊， 哎， 第一个我先说呢，是最后你说的这个关节上的病症，觉得是酸啊， 嗯， 酸， 嗯， 这个酸在中医上讲呢，你的经络呢是通的，但是你这个人呢气血不足，所以呢， 哦， 你感觉哪个地方出问题，它不是疼，它是这种。酸的感觉，这是我第一个要跟你说的。那第二个要跟您说的呢， 嗯， 就是您说您在这个12岁的时候得了阳光性的这个皮炎。12岁啊，这个小孩啊，按理来说，我们就说12岁的小孩，人呢哪哪都好，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呢，在你的身上出现了这个阳光性的皮炎，那就说明什么呢？您这个皮肤在中医上讲，它跟您的肺经有关系，说明您的肺有问题。由于这个肺功能它比较弱的话，那肺主皮毛嘛，所以您这个皮肤呢，它会出现啊这样或那样的病变。那么阳光性皮炎，我刚才说了，它并不是说不能治。你这个人呢，有一些肺热，身体当中有湿，一般来说，我这些年。啊，这个接诊的患者当中，阳光性皮炎它就是体内有湿热，所以呢，在表皮呢，阳光一晒以后呢，它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如果你的问题不是特别大的话，啊，两个方案，一个呢就是金银花30克、防风30克、蒲公英30克、甘草30克，然后呢，把它那个一副药可以用个几天啊。然后你用那个纱布啊，蘸着这个药水啊，你可以湿敷，这是一个，或者是那个白菜帮子捣烂湿敷，它也管用。那么接下来我要讲的是什么呢？你刚才讲的这个，咱们女同志的这个外阴白斑的这个，啊，外阴白斑这个也不是说不能治，啊，这里我可以给你一个外用的方法，就是中药。涉干， 射击的射，干活的干，啊，100克，然后呢，60%的酒精啊，一斤，你把它泡7天，泡7天以后呢，用它外敷，就是蘸着这个酒精的纱布外敷，它针对外阴白斑的治疗效果还是不错的。一般每一次外敷呢是15分钟，1个月一个疗程啊。这个我也跟您讲了。那接下来我说你啊，尿道综合症，这小便滴滴拉拉，半个身子什么发凉啊等等，这些个包括您的皮肤，包括您之前做的手术啊啊，林林总总这些个病，这个元阳之气呢，它镇守人的阴阳，它主咱们的五脏六腑。其实呢，最终啊，这个得百病还是人的元阳之气。把您的元阳之气给它调一调，您再看看您身上，我告诉你，你整个人都变。 对对对， 是不是啊？那么我就告诉你了，你确实需要大补元阳。 好嘞， 哎， 啊，太谢谢您了 啊！ 要是没别的问题，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了啊。 哎，好嘞，谢谢您，主任啊。 哎，不客气，不客气。 好， 再见。哎， 再见。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 400-108-1661，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喂，你好，徐主任。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好年轻啊。 我今年这不才42了吗？ 啊，才42，什么问题啊，请讲。 哎呀，我前年年初那时候查出来有这个幽门螺旋螺杆菌。 啊，幽门螺旋杆菌， 就是， 嗯。 服用那个3年治幽门的那个药， 嗯。 哎，2周倒是好了。 嗯嗯。 他问题这个胃的还是有点难受。 嗯嗯。 这没办法去医院又检查了，所以这个慢性胃炎，嗯，还有这个带有糜烂性的，在医院里给我开的这个奥美拉唑， 嗯， 香砂养胃丸和三六胃肽， 嗯嗯， 反正这吃了有将近半年吧，都是， 嗯， 一停药都不行，一吃都行， 嗯嗯， 关键都是什么呢？一停药，特别是那个倒酸水，胃也胀疼，不该吃点硬的东西，吃的稍微多一点也不行， 嗯， 要是再严重的话，他还胃出血。 哦，还有个胃 出 血， 嗯 嗯 嗯，徐老师，你说我这个情况能不能治好呀？我就害怕一直要用药物控制嘛，都人不一辈子都完了嘛，都是。 嗯，您这个病啊， 嗯， 这个大补元阳的治疗方法是比较适合于你来用，因为你的胃不好，你吃药是不是得胃吸收啊？对不对？你胃本身连饭都消化吸收。都不能正常的消化吸收了，你吃这么多的中成药，那它能被吸收的药就非常的少，大多数的药都是给排泄掉了。而这个大补元阳的治疗方法，它入口即化，是不需要你的胃来吸收的，而是经小肠吸收的啊。所以呢，你要是说能够用上的话，那确实这个效果比较短的时间内你就可以感受到了。 哦，那徐总，那你就给我开点这个， 嗯，这个呢还真没有了啊，真没有了。因为我最近2天也跟大伙儿说了，历史上最后的100坛已经全部发给大家，但是我要告诉你什么呢，你这个病不能再拖了，嗯，啊，再拖下去，哎，萎缩性胃炎那就比较麻烦了。这样我这儿呢给你一个方法，可能稍微慢一点，但是一样有效，比你那个中成药要有效的多，好不好？ 行行，你给我说一下， 嗯，好，方子呢你不用记，我半个小时以后根据你这个电话的城市我会传到当地 啊。党参10克，白术10克，茯苓10克，丹参15克，香附10克，良姜5克，甘草5克，青黛1克，抓7副药，然后呢把它放在一起啊，水煎成200毫升，这里边的青黛是后放啊，其他的药先煎，然后这就是1副药的量，每天2次，每次15毫升，你记清楚了没有？ 记清了。 不管怎么样啊，你不会煎也没有关系，你可以打电话去详细的问，好吗？ 行，那谢谢啊。 不用谢，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再见。 好，再见。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只能先到这里。如果您有什么难题，想要寻求各位中医人的帮助，节目组呢会竭尽全力的帮助大家。您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400-108-166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灯熄灭了，点亮是寂寞的眼，静静看着谁孤枕难眠，远处传来那首熟悉的歌，那些心声为何那样微弱，很久不见，你现在都还好吗？你曾说过你不愿一个人，我们都活在这个城市里面，却为何没有再见面，却只和陌生人擦肩，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轻轻跟着和，牵动我们共同过去记忆，它不会沉默，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心里记着我，走过在同样的世界，昨天已越来越遥远，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轻轻跟着和，牵动我们共同过去记忆，从未沉默过，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心里记着我，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五年。惠达卫浴， 亲民接地气，好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